想当的美好，每个心跳也懂得很奇妙，是否这就是甜蜜的预告？这一刻的心情你知不知道，无限爱火在心底燃烧。我也不管世界多么糟糕，也要给你最温暖的拥抱。我叫你一声老婆，答应我好不好，从此以后我和你一起天荒地老。你有多重要，只有我心里知道，每日就算多累也很骄傲。我叫你一声老婆，答应我好不好，从此以后我给你最幸福的依靠。赋予的承诺我都会统统做到，只需要你的一个点头好不好。重要，只有我心里知道，每日就算多累也很